第142天，非及时的祈祷。达卫的训导师，避居山洞时的祷词。我高声向上主呼求，我高声向天主求助，我向他倾吐我的愁苦，我向他陈述我的忧虑。当我精神愁苦的时候，唯有你知悉我的路途。在我行走的道路中，他们给我设下陷阱，我向右观察细看，没有一个熟悉我的人，没有一人我可投奔，没有一人为我操心。上主，我今呼号说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在这活人的地方，你就是我的福爵。求你倾听我的哀号，因我十分可怜无靠。求你救我脱离迫害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是比我力强的人。求你引领我出离监牢，好让我赞美你的名号。一人前呼后拥欢迎我，因为你大量恩待了我。